匙，带松紧的。 有一块名表，殉葬瑞士名表，那牌子叫江氏丹顿，据说那是无价之宝。 这表什么样？ 没盘没针没瓤子， 酒瓶子盖，这等报时。 关键就在这儿，这表盘设计的是个小舞台。报时的时候，从里边出来一圣诞老人，这手拿一铜锣，这手拿一鹅锤，走到台口，当当当，三点了，他又回去了。 哎呦，这么好玩的东西怎么没放啊？ 董事长生前喜欢嘛。哎呦，董事长女儿嘱咐我们，要大办丧事，按国内的习俗要吊唁7749天，每天摆80桌宴翅席，外是中餐的，在二楼西餐厅有西式的自助餐，随来随吃。出殡哪天，僧道弥翻奏中国的民间乐曲，外国军乐队奏进行曲。近10000人全部带孝。据说那天外国卫星要向全球现场直播，互联网上介�绍我们董事长的生平，还有10几个国家的元首要参加葬礼。 您等等，师傅， 哎， 我刚爱笑。 你干嘛？ 不是祖先啊？ 怎么该祖先？您还是叫那 个？叫祖先我习惯啊。这么隆重的事儿，您把我请来去干嘛呀？人家外国元首到这儿来吊唁，我站那给人说段相声，到人哈哈一笑，那董事长闺女非把我轰出去。 我您不用说相声，您去了之后，您往灵堂旁边一站，完了。 我懂，这叫守灵， 站1个小时，500美金， 500美金。 对， 那他们亲属 他们可没有这个待遇，谁让董事长生前喜欢您呢？ 没错。 怎么样？ 这粉丝里头什么人都有，您想想，这1个钟头是500，10个钟头是5000，24个小时。 不用站那么长时间，到了晚上客人走了，您就可以休息。 不是，不是啊，不站不说，这我爹，我爸都不带我钱啊，不带我钱，我跟董事长，我们爷俩有缘分。哎，我再者说，我这人较好。这么办？您给我旁边预备一草帘子， 干嘛？ 盯不住了，我一迷瞪就成。不过这迷瞪这钟点，咱可也算在里头。 那深更半夜的，您一个人守这骨灰盒，您不害怕？ 不是，没事，他有这玩意儿，他不是壮胆吗？ 那这样吧，我给您凑个整，每天按10小时计算，一天给您5000美金，7749天，您一共拿走25万，您看怎么样？ 你等会儿啊！25万美金， 美金， 25万美金折合人民币。1:1.78，我就给您闹了。这钱可不少， 好， 不少。 怎么样？ 定了， 您赢了， 赢 了。那就这样， 好， 好吧， 好。 那个出国的手续、机票、护照，我都给您办好了。 谢谢。 明天咱们俩人一块乘坐美国高贵太平洋航空公司的WZ号航班直飞蒙特利尔。 好，这航班号听着都耳熟。 明天早上我派车8点钟到家，您千万别误事。 您放心，这误不了事。今晚上回家我不定睡不着睡不着啊。这么办，我4点钟起来，我等您。 不用 了，四点。 不，咱8点钟准时，我接您。 好， 那您忙您的。 好，谢谢。 我那我还有点事。 谢谢，谢谢。 我要会见几个外国客人。好，那就这样。这个您真好。 好，谢谢。 哎，对了， 人要走运。 我等会儿时间。对了，对不起，太仓促了，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办这么大的丧事。您去了之后，您不表示表示？ 哟，干嘛呀？我们还得操点份。 不，您误会了，不是让您出份的。我说您去了之后，您这身衣着不太…… 哎，不用您提醒，我肯定我出国呀。西装四扣的。 不， 西装 不。我是说您去了之后，您是不是在腰里系上一根白带呢？ 哪有啊，人家亲属系白带就行，我跟董事长非亲非故就 好。董事长女儿说了，玩去的系根白带的给2万 美金 欧元。您考虑一下，您要实在为难呢，您就可以把这免了。您想啊，系上 爹，我不卖我钱啊，真不瞒说行，对不对？董事长呢？咱到那儿，人都带着，咱不能特殊， 是吧？ 不能特殊， 这个人真配合。记了， 这几根白带子。 对， 那么系上白带子之后，您 啊， 您这双鞋是不是也得绷上点？ 鞋绷上， 跟带子一个色的。 甭管白布就是校鞋。 哦，凡是绷校鞋的也给两万 美金、 欧元。 哦，绷。这怎么回事？光是我们这个鞋还省我们自个儿这鞋3万多元， 是吧？ 可不为了钱， 想 不 透的， 不在乎这钱。 既然带着光着鞋， 好看。 你这个脑袋上是不是也得戴点什么？ 戴什么？ 帽子。 什么帽子？ 跟这戴的鞋一个色的， 不叫帽子。 啊，凡戴帽子的也给2万 美金、 欧元。 戴，戴吧。 为什么？ 省了我们自己头发乱了，我这很注意发型，老子不带着钱带我发型。 那么您戴着帽子，系着带着风筝鞋、您这件衣服是不是应该换一换呀？ 换什么？ 换一件肥肥大大的，跟这帽子戴着一个色儿， 小袍子。还对呢，这整个一套啊，这是。我明白了，戴着校帽子，穿着校袍子，系着校带子，穿着校鞋，披麻戴孝。我往这一站，我算怎么回事？ 不是您穿着校袍子吃饭的时候，不省得把您这袋给油了吗？ 不是，你管着管不着。 不是为你好吗？ 你为我，我为谁呀、 啊？不是，这人怎么想不开呀、 啊？我都想不开 了。我问你、你们演戏的时候是不是该穿也得穿呢？ 演戏的不是假的吗？ 这也不是真，这不也假的吗？ 是啊，那演戏穿完那还单给加劳务费呢。 这也没让您白穿，不也给您钱吗？ 那这两万， 我们董事长嘴上说了，凡是穿校袍子的给5万外加一辆奔驰车。 那什么那个当然穿呐、穿呐、 穿吗？ 眼看天凉啊，穿袍子这不暖和吗？不冲这钱，不是不 我理解您是不在乎钱。 对， 哎，那这样好不好？ 怎么着？ 咱们去之前，咱俩在这先排练排练。 啊，排练 那个帽子、袋子、袍子我都没带 啊。 咱拿这个呀，咱们打个比方。好不好？ 好吧， 这儿就好比是那白带子，您先把它系上，好吧？ 这怎么了？ 我看您像不像，好不好？哎， 好，咱试试，就 试，咱试试。 没有问题啊，试试。行， 因为这个美金欧元呢、说实在的啊，您跟我们董事长有缘分。 是是啊， 这老爷子生前喜欢你。哎，这就有点意思了。 大伙儿得了吧？ 别，咱俩得排练排练，您得带着感情啊。回头您去了，董事长女儿一看您嬉皮笑脸的，非怪罪下来不可呀。 那怎么办？ 这样，咱们表演一下。比如说，这儿就是灵堂，您看这个吗？ 这是醒目， 不，这就是骨灰盒。董事长就在这里边装着呢。 董事长是蛐蛐。 这不干什么，打个比方。 哎， 您抱着他， 我得抱着他。 回头我一喊孝子节哀吧，您是连哭带喊叫爸爸，我看您想不想？ 知道了吗？ 好不好？ 没问题。 您开始。 哎呦， 对付这路财迷就得这样。不干什么啊？开始啊！孝子节哀。哎，怎么不对？怎么不对？ 刚才你可说了， 说什么？ 董事长没有儿子。 是啊，董事长是没有儿子。 那我呢？ 如果有人问起你呢？ 啊， 就说您是董事长生前呢，在菲律宾帮二奶生的私生子。 你准不准呢？你？ 连美金、欧元代替可很难归您了， 财产分一半我都不干了，我当孝子去。 不是。咱有话好商量， 就是没商量。我干什么？地公园呢？ 我没话，我跟您明说了，表明就是让您当教主的。 你怎么不去啊？ 我不像， 就是我像。 不是，咱们啊，有话慢慢说。 什么慢慢说？我告诉你，你没给他办事儿了。怎么这是？我怎么让人当教主去？像话吗？这个大小都知道，师傅快说相声，大小也有个腕儿啊，是不是？ 就算我没说， 你多远呢？ 和咱俩就算没见着，好不好？ 本来就没见着吗？